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94集，受礼。众人一惊，但公孙却轻轻摆了摆手：“ 放心，如果大和尚也中了这种毒，以正常人的体温和肠道蠕动，他早就毒发身亡了。” 为了确保万全，赵普还是叫一个影卫去看了一下。很快，影卫回来禀报，大和尚安然无恙。 所以说，这些毒是死后下的。 不止，刚才在酒楼里温度不低，也就是说，是快离开酒楼的时候，有人用内劲悄无声息地将冰种子打入尸体内的。尸体是斗殴而死的，身上多少有些伤疤，所以我没太注意。而这钱老大和钱老二则是死前吞下了冰种子之后立刻被杀的。 这么说，那凶手刚才岂不是就在酒楼里？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都开始回想离开酒楼前什么人碰过尸体。 少林寺的和尚肯定碰过尸体，幽破门也有可能碰过，比武的时候玉木池、黑市老怪他们都有可能碰过。回来的时候兵荒马乱的，刘洪的禁军也帮忙抬了尸体，很多人能下手。 是什么人呢？如果60年前就发生过这个案子，那会不会是蛇老怪和黑狮老怪两个老人呢？ 有可能，黑狮老怪是毒人，善于用毒，而且他一直在跟尸体打交道，自己都练成了活死人，难保他没研究过什么折腾尸体的方法。 众人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一直不说话看热闹的殷侯和天尊。天尊还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欠，神态举止和这会儿的小四子接近，只是小四子已经困得在萧凉的背上睡着了。殷侯摸了摸下巴，摇了摇头：“ 以前没听过什么冰种子下毒，当然了，白月云也没有施展过这种咒术，我们也是头一次见。 可惜尸体没了，证据也没有了，尸体上应该有什么线索，对方才会毁尸灭迹。” 众人都有些惋惜，尤其是公孙似乎很自责，展昭和白玉堂都安慰他：“ 这事情没人能事先想到，又不是神仙。”“ 有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起码现在我们知道那个什么黑莲就在之前那帮白道或者黑道或者禁军里头。” 几具尸体里都找到了冰种子，除了尸体被毁坏证据全无之外，众人倒是也找到了一些其他的线索，比如说那个凶手今天就曾出现在酒楼。是什么人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给尸体下了毒，却没有被在场的任何一个高手发现？更有趣的是，包岩从龙图案卷里找到了类似案件的记录，偏偏好多年前的那个嫌疑人还是白月云，似乎事件绕来绕去又绕回了映雪宫和白家。此时天都快亮了，众人先回房躺会儿，估计明天还得应付更多的事情。公孙还在纠结，不过被赵普和小四子合力押回了房间，强迫他休息。只是公孙心事重重，躺到床上还是翻来覆去地想着案情。最后小四子实在是生气了，按住他爹拍屁股：“ 睡觉了。” 公孙被儿子吼了一嗓子倒是老实了，最后只好乖乖钻被子里睡觉去了。展昭和白玉堂也抓紧时间休息了一晚上，只是次日清晨天还没亮，展昭就被床边传来的悉悉嗦嗦的声音弄醒了。展昭扭脸就见白玉堂已经醒了，正靠坐在床上翻看着一张长长的单子。展昭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白玉堂盯着单子的目光立刻移了过来，含笑看他：“ 醒了。” 展昭一大早睁开眼就看到了白玉堂的笑容，于是心情甚好，点了点头瞧着那张单子：“ 你干嘛呢？” 哦，明天的菜单我娘都挑好了，让我再看一遍，没什么问题就让人准备菜了。 你明天要请客呀？ 马儿，你忘了明天就是我爹的寿宴啊。 展昭张大了嘴，呆愣半晌后咻一声就坐了起来。 啊，明天？ 别急啊，明天有好吃的，你看看。 白玉堂见他那么大反应，也有些想笑，伸手拍了拍他脑袋，然后边说边递菜单过去给他看。 不是吃的问题。 展昭抱住头靠在膝盖上纠结。白玉堂倒是意外，展昭不纠结吃的问题，那他是在纠结案情。 刚起来就别想案情了。 不是案情。 展昭斜着眼睛瞧着白玉堂，白玉堂这回可是彻底被难住了。展昭不研究吃的，也不查案，那他在干嘛？展昭抬起头，非常认真地看着白玉堂。 在你眼里，我除了吃和查案就不干别的了。 白玉堂愣了一下，随后摸着下巴，似乎是开始仔细琢磨。展昭叹气，接着抱头自言自语。 啊，完了。 这么严重啊？什么事啊？ 受理。说好了来了再准备受理的，这两天光顾着查案子了。 白玉堂这会儿才明白了，哭笑不得。 送什么寿礼啊？ 当然要送啊，你就去魔宫溜达一趟还送了那么多礼物，我没留两手空空来参加你爹的寿宴啊。 于是展昭抱着胳膊想心思。 嗯，就那个吧。 白玉堂指了指床尾那箱子，里头是玉的十二生肖。 这是你娘送的吗？ 那个金蛋。 不行，那是皇上送的。怎么办呀？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叫声爹。 展昭踹了白玉堂一脚，白玉堂也无奈了。 那我也不知道了。 你给你爹送的什么呀？ 哦，我爹其实什么也不缺的，我每年也挺愁送他什么，所以看到什么有趣的都会买下来存起来。 白玉堂打开了一旁的柜子，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箱子来打开。展昭凑过去，正好看到白玉堂开箱的一刹那，赶紧退后两步，一捂眼就感觉金光闪闪的，那么刺目，珠光宝气的，那么扎眼，一股土豪的气息扑面而来。展昭一脸嫌弃地看着那个箱子。 俗气。 猫，你眼花了。 白玉堂边说边对展昭招招手。展昭凑过去倒是松了口气，的确是眼花了，箱子里并非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些古玩字画，倒是还有些破破烂烂的。展昭揉了揉眼纳闷， 刚才那一道金光是怎么一回事？ 我爹还挺喜欢古玩和画卷的，要不然你也挑一样。 白玉堂翻了翻，拿出了一卷卷轴来翻看，似乎是在挑选。展昭瞄了一眼，拿了一个看起来最不值钱的笔筒。 这个多少银子？ 你拿着就是了，问银子干嘛？ 白玉堂准备盖上盖子，展昭挡住盖子，眯着眼睛看白玉堂。 等下，多少钱？ 白玉堂伸了一根手指给他看。展昭微微眯起眼，心说一两银子十两银子基本都是不可能的，白玉堂应该也不会用箱子装一百两的东西。于是 那个一千两。 白玉堂眨了眨眼没说话。 一万？ 差不多。 差不多那是差多少？ 十万。 话没说完，展昭将笔筒塞了回去，一边甩手一边骂骂咧咧就出门了。白玉堂仔细听了一下，那猫骂的似乎是 土豪啊，不可原谅。 白玉堂也挺无奈，看了看箱子里的古玩，其实这些都是他平时收集的稀罕玩意儿，一方面 他自己挺喜欢，另一方面可以拿来应急，比如说哪天不小心惹天尊不开心了，或者发脾气了，就给他一剑转移一下他注意力。白玉堂拿起那个笔筒看了看，这是他自己挺喜欢的一样玩意儿，100年前那个皇帝李昪用过的笔筒，就是不知道合不合他爹心意。不过白玉堂知道他爹对李昪时期的古玩很感兴趣，现在想想大概跟100年前那一次涂云风开有关系。将笔筒放回去，白玉堂又在箱子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小小的锦盒。院子里，展护卫蹲在一旁，单手撑着膝盖，拖着下巴，仰脸望着天上的白云发着呆，顺便叹口气。正郁闷，就感觉有人戳了他一下，展昭扭脸，只见小四子笑眯眯站在他身边，手里拿着个盒子。 小四子，点心啊。 展昭觉得饿了，就凑过去看他的盒子，小四子将盒子藏好，摇了摇头。 不是。 神神秘秘的，什么东西啊？ 给白白爹爹的生辰礼物。 连小四子都准备好礼物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